气候变化问题是他倡议的新资本主义需要克服的最大课题，是实现2050年国内温室气体实际净零排放的目标。日本将致力于改革整个经济和社会，包括产业结构、国民生活及地区运作模式。外相林芳正就在外交演说中表示，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又说要彻底强化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对于加速核子和导弹开发的北韩，他强调将推进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力争完全无核化。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较昨日低3至4度，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1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8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0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3点，升2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6。跌7.8，盈富基金24.34跌1.4，美团216.6跌4元，阿里巴巴128.5跌8毫，汇控系55元升4.5毫，银河娱乐45元升2.95毫，恒生中国企业85.8跌7.8，金沙中国21元升咗2.68。比亚迪股份268.2升4.4，友邦保险83.2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8，英镑10.653，瑞士法郎8.538，澳元系5.622，加元6.223，新西兰元5.309，欧元系8.902。每百日元兑港元6.8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5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33点，升209点。港金报1693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57美元，卖出18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西贡的普通道近住万年街，因为有意外，现在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西贡公路近康湖居和大网仔路近爱月楼。另外现在在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是福民路和惠民路等等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就因为西贡的普通道近住万年街有意外，来回方向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康湖居和大网仔路近爱月楼。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芜湖街。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而家近住南朗山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和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0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沙井同地下污水渠呢类密闭空间会有沼气、硫化氢等毒气，开工前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危险评估同空气测试。负责人要依从合资格人士的建议做好安全措施，例如通风装置、个人防护装备，才可以发安全证书给工人开工。只有受过训练的核准工人才可以入密闭空间工作。密闭空间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查询请电劳工处2559-2297。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是北京长新店分发新青年的刊物，呼吁工人要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它的传播性是更加高，那它的这个这样的即是所谓是优势呢，是慢慢就会取代了 Delta。 你看回 Omicron 变种病毒，其实就算打了两剂呢，其实呢都会是大幅下跌的那个的即是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嗰個Omicron病毒。由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カレンダー君はカレンダー出会ったあの日から最後の恋だと決めてたんだ。 凭住一首魔法的毛毡在网络上成为话题的创作型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川崎英也。网上面也都见到他的影片浏览次数总计已经超过2,200,000次了。虽然2021年年尾才凭住 Calendar 正式出道，但已经找到大量广告和电视台合作，相信乐迷对他今年的作品也都相当期待。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川崎英也 Calendar。星期日本流行榜，我哋揾到川崎英也 Calenda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呢个湿湿立立星期一啦。 我想讲啊，对于呢个天气到底冻唔冻咧，我系有一套独特嘅辨认方法嘅。 来来来， 就系嗰日睇下到底波城着啲咩衫。当嗰日波城系着一件厚嘅话，依家一件厚嘅褛，我就好肯定嗰日系冻嘅。即系尤其湿冻就再低一两度咁样啦，会个感觉上就，所以今日我肯定系冻嘅。但系冇办法，我已经出咗门口先见到你着咁多衫，太迟啦，已经 太迟啦。头先同我朋友食 lunch 都系，即系大家里面都系着一件即系黑色嗰啲卫衣啦，但 系 面我着多件褛。 哇，你入边有件 heat tech 定咩嘢添？ 怕冻怕病啊嘛，你知道天气噶啦。 啱嘅，啱嘅。呢啲时候咧，即系大家应该要 take care 下自己嗰个身体，好容易着凉啊。如果唔系， 但系 take care 自己身体啦。咁啊，亦都啱啱呢个 weekend 咧，喺屋企又系嗰句啦，即系多时喺屋企可以整理自己人生啊。 你呢排好多时间整理人生， 我觉得系开心嘅，因为 焗住冇街出啊嘛，你而家 所有嘢都取消，即系譬如即系嗰啲演唱会、音乐会冇得， 冇咁多地方去啦。 咁你又冇？约人啊，即系你冇咗个动机啦，去出去食饭，咁你就咪多啲时间喺屋企咯。 系， 咁但系都有一个好嘅地方，因为你多时间整理，除咗工作上嘅嘢之外，之前唔系讲咧多时间即系剪定下个礼拜啲嘢啦。 系系系， 咁亦都可以处理自己人生大小事务嘅机会多咗啦。咁个人嘅、 哦、人生大事啦，咁快讲到， 唔系嗰啲未去到咁大嘅， 好突然、哦， 即系可以处理下 to do list 上面嘅 tick 一 tick 啦 ，check 下。睇下有啲嘢係做咗嘅，未做嘅咁樣啦。 因為明顯地個人啲時間鬆動啲之後，對於屋企人嘅耐性係高咗嘅。 係係， 即係你會多啲閒情日子，即係傾多兩句啊。即係譬如平時阿爸話：，屋企個喇叭咧，唔知點解藍牙連唔到，咁我就好忙，咁得閒理你啦咁。但系而家就会，我屋企摆低啲嘢先，我处理咗，咁嗰个可能用三个字半个钟咁嘅时间整好咗啦，再翻去自己嘅嘢，都有时间处理啊嘛。 系讲起都系，我今个星期都翻咗阿妈屋企食饭，因为即系讲即系自从禁堂食之后咧，夜晚六点就多咗时间可以陪屋企人食饭。之前个个礼拜六日都同佢讲话唔得闲，原来都成个月冇翻去食饭。 系 咁，所以即系你就有。好多唔同嘅 checklist 又可以 tick， 我又有好多唔同嘅 checklist 可以 tick 啦。 今个礼拜处理咗嘅嘢咧，就系、是、因为我一路都好想将自己一啲嗰啲 DJ mix 啦叫做，咁就可以配一啲 visual 嘅画面咧。 OK， 然之后就可以即系摆上网嘅，咁做一个记录啦。咁因为喺网上面都你会见好多唔同嘅 platform， 佢哋有时都会用一啲 visualizer， 即系 music visualizer， 即系个意思就系你会见到咧，佢其实可能佢唔系真系拍咗一啲片咧去做嗰个 video， 佢系用一个好似 logo 咧，佢会有一啲嘅喐动系会跟随住只歌嘅嗰啲节奏喐嘅。 我明啊，简单啲嚟讲就系好似嗰啲 Windows 嘅 screen saver 咁。系似啊似啊，其实系非常之好啊！我谂到点样形容系啦 ，screen saver 会跟住你播紧嘅歌会喐噶嘛。咁你網上咪其實好耐㗎啦，已經有啲叫 music visualizer， 咁你都會揾到。咁你睇好多朋友整歌，佢未必有 budget 咁快就可以即係拍一個所謂 MV 啦。咁所以有啲咁嘅 music visualizer 就會令到嗰隻歌可以畫面上有啲嘢睇下。 OK， 但係你係有呢啲 program 自己你擺個音樂落去，佢就會 gen 出嚟。 之前我有揾過一排嘅，咁但係就未揾到一個用得著嘅，因為其實都有一個 standard 嘅 format 都比較容易做同埋好睇，咁其實嗰個背景都係一啲罐頭 wallpaper 啦，即係可能影住個北極啊，影住個森林啊咁。咁佢中間佢就有一嚿，佢會有啲 effect， 好似啲雪花飛出嚟啊，或者有啲光喐下。所以你望落去嗰件事都睇得下嘅，有嘢睇嘅。咁我就啱啱weekend 就上網 research 到有一個即係免費嘅網站，咁佢好簡單，你就將你嗰條聲 upload 上去，咁佢就會幫你 gen 個畫面出嚟。 OK， 好方便啦。 係啦，咁跟住嗰啲 creator 其實你喺呢個片度落翻一個 credit 咁 就 OK 啦。 係啦，即係佢個操作係咁。咁於是乎就落手整，終於揾到一個網站係做得到啦，簡單啦，因為我真係唔識呢啲 visual 嘅嘢噶嘛。咁但係咧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係佢嗰個 visualizer 中間，即係佢你當一個圓氹度圍住佢咧，即係你譬如高音位佢就會彈啲嘢出嚟啊，低音位佢有個 bass 咁樣顯示啦，一個動態嘅顯示。 OK， 但係中間咧佢其實有一個好大嘅 嘅 cover 咧，一個圓形咧，就係、是、你當好似一個 logo 咁啊。 但係佢呢一個 software 嘅 logo 啦。 你可以換自己嘅 logo、 啊。OK。 咁但係好多人會有自己 design 咗一啲嘅 logo 啊，咁、啊、即係好少會擺自己個樣上去嘅、啊。 即係你可以擺 DJ Bossing 咁樣落去啦。 或者你可以擺係啦咩都得啦咁樣。咁我就諗死啦，即係從來都唔會無端為自己設計一啲 logo 噶嘛，因為。即对于美感方面呢、嗯、我自己是真的冇乜嘅，我坦白讲唔识嘅。咁初头就諗住搵张自己啲相唔好见到个样 子，嗯嗯， 係啦，即係蒙蒙地就最好啦，有啲 feel 嘛，你即见样就出事啦。 不如自肥，我唔会咁讲嘅，我唔会咁样话自己 partner 嘅，大家 自己 判断 啦，见样就出事啦。咁喺上面就再加返自己个名字，有啲字体啦。咁整完出嚟之后我就发现呢，实在太过核突啦，我可以俾你望下。 嚟嚟嚟嚟嚟， 呢个系第一版嘅， 系咪冇俾过任何人睇嘅呢个？ 呢、這个冇噶， okay. 我妹咯，因为我整嘅过程我妹喺度，咁、咧就用我平时、social media 嘅 profile pic， 跟住就加个名喺度咯。 诶，即系呢个 logo 咧，即系原本你最初整呢个咧， 都唔系叫 logo 嚟嘅，其实系一张相。 我都颇肯定啊睇到嗰個人係唔會撳落去，都唔會撳，就唔會聽，就會 skip 咗啊！即係就算你個音樂有時係咁噶嘛，即係你就算個音樂個內容做得幾好咧，你個 cover 唔吸引就係唔吸引噶啦。即係等於點解啊？有時候去日本旅行買啲手信，好似買得特別疏爽，即係人哋個包裝做得靚啊嘛， 係 嘛？即係你呢個就我覺得係你係好有內涵嘅。不过包装嗰度，我终于明点解呢个世界要有 designer 啦、 啊。你明啊？ 我明嘅，我明嘅，完全唔会想揿落去嘅。咁然后点咧？咁点样解决咧？当你遇上一个咁大啦，应该都系揾朋友帮手嘅啫。 唔系，跟住我就上去网站，即系而家好方便嘅，你做片啦，做图片啊等等， 所有嘢都有 software 帮手， 都有好多网上免费嘅资源嘅。咁佢哋嘅玩法都系同一啲 app 一样， 嗯嗯， 你初步用好简单嘅 basic 嘅 function 咧就免费，然后你要再加一啲功能啦，多啲嘅花神 咧就俾钱咯， 俾钱啦，可能月费啊，可能逐个 plug in 买啦咁。咁、 嗯嗯、 所以真系好伟大嘅，我觉得 internet。你變相你唔需要即係好似以前咁，你又要識用 Photoshop 嗰啲咁。 你講起呢樣嘢咧，我真係好認同。點解咧？話說我又啊，即係有扯開少少話題，唔好意思。即係咧，有個朋友啊，佢咧就做老師嘅喎。咁然後咧，即係因為最近大家都好多時候可能要喺屋企工作咁樣啦。咁然後咧，無啦啦學校要佢寫年嗰啲年報啊，嗰啲學校嘅年報。咁但係佢唔識搞，唔好做個排版做老師，即係教書嘅啫，好少做排版。排版嘅嘢点算呢？又系学你又上网搵啲免费嘅资源去做，原来已经有晒啲 template 咧，帮你整好晒啲排版，你净系打个标题同嗰个字落去就已经搞得掂啦。即系而家系真系非常之方便。 系啦，真系俾我呢啲咧叫做电脑白痴，或者真系唔识嘅。你起码有个途径去入手，咁、所以就搵咗一个免费嘅网站咧，佢好正喎。 系， 咁我就 search 嗰个关键字 search logo， 睇下有冇啲咩概念啦。即系我完全，你由零开始，我真系你连用咩颜色啦，咩符号啦， 冇概念噶嘛。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好得意，佢又真系有一个 category 咧叫做 DJ logo。 哦，咁几好、啊。 系啦，咁我又俾你睇下嗰、那个。佢個 template 咧係咩樣嘅？佢好簡單咧，就係有個名啦。佢用黃色，你當三個等邊三角形啦。係咁樣砌， 好、有型喎、咁樣睇，簡簡單單咁樣。 佢用三個等邊三角形砌一個梯形出嚟。 係 呢、這個是 sorry， 呢個唔係梯形。 嚇 呢、 這個係等邊唔係呢個係梯形啊？呢個係梯形，呢個係 梯形，係梯形。 我都俾你嚇到，太耐冇讀數學啊，爭啲俾你嚇到。 佢用三個等邊三角形砌一個梯形， 係 砌一個梯形。咁嗰啲等邊三角形之間會留一啲空間俾佢，咁你就可以好清晰見到啦。咁我就見到啊，呢啲即係 簡簡單單， 係啦，即係你唔識咧，就最好啲嘢重簡，簡簡單單。咁我就用咗佢嘅概念咧，就將兩個等邊三角形咧，即係放大縮細啊，轉下啲角度咧，就砌咗個 B 字出嚟。 哦，自己搞完，自己用咩？就係用呢個 software 搞啦。 係啦，你轉咗個顏色，校翻少少大細，然後扭個 orientation。 咁咧就將佢變成咗一個上下兩，你幻想就係兩個等邊三個人，上面細啲，下面大啲，黐埋就好似一個 B 字，一個起角嘅 B 字咁。 OK， 我想問嗰個 app 或者嗰個網頁，除咗呢啲嘅即係圓形、正方形、三角形，仲有啲咩嘢係 可以用線啊？有啲 全部都係一啲好簡單嘅幾何圖形嚟嘅。OK， 跟住然後你自己湊砌啦。係 啊，可以轉顏色，咁最基本可能得十隻色咁樣嘅啫。 OK，OK， 咁字體可以揀。咁於是乎左砌右砌之下咧，我就砌咗而家呢一個出嚟啦。 都好過好過頭 先嗰個， 好好多，好好多。 因為攞咗咧三角形其中一啲線，即係加粗佢變咗個 S 字體咁啊，即係 B S。 哦，哇！原來係咁噶，哎呀，我哦，原來係咁嘅，咦，有啲諗法喎呢個。 係啦，呢個就係當我有時即係。新手嚟講咧，見到啲素材咧，就觸發到一個靈感，點樣去砌屬於自己嘅啲 logo 啊？呢個可以值得 share 下，我覺得同大家好嘢喎。 咁就所以有 B S 呢兩個字，即係最簡單擺落去。咁我咁下面咧就加翻 B A L L S H I N G 嘅大街喺度 啦。 跟住我妹睇啦，我你幫我望下，你覺得點啦？即係我平時嗰啲美感上嘢都俾佢。 我明，我都係，我同你一樣。 咁我妹就啊，你試下喺個大街 A 嗰度掹走嗰一橫啊，好似型啲啊咁。咁我就掹走咗， 系、 所以你一见到嗰个大街 A 掹走咗下面嗰环，好似 哦系、哦，做乜啫？而家做嗰啲幕前嗰啲咧，啲做 MC 啊 ，producer 都系咧，要将啲字加一栋啊，掹走一栋啊，咁样先系型啲啊。 咁你见 J1M3 嗰啲都有呢啲啊嘛。咁我每整完讲完之后，哇、哦，好似好作状、啊， 系， 跟住但砌完出嚟又觉得啊，都好似、 okay 啊、 都几得意啊，咁所以就整咗一个咁样嘅 logo 俾自己。其实纯粹唔系，即系唔系要广泛用嘅，只不过系喺我啱啱讲嗰个初衷整片嘅时候咧，有啲嘢好睇啲咁解，咁所以最后变咗出嚟条片，中间就唔再系自己个样啦，即系有个咁嘅好似 logo 即刻就型晒啦，成件事啊，几好睇、啊， 简洁咯。 我怀疑咧，大家就算咧，可能平时印卡片也好啊，即系睇下你做咩行业啦，即系可能做呢啲 CV 啊，都帮自己整个 logo 咧，好有专业咁啊，同埋人哋即刻会觉得你多咗个技能咁样，好似好有型咁样。 跟住当然我有俾一啲做真系设计嘅朋友睇啦。 咁然后就佢就 佢睇完之后冇出声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咁讲啊，我做到你咁靓啊，我做埋你份工啦，系咪先？ 所以你会知道真系呢啲专项做设计啊 ，graphic 嘅朋友，即系点解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系咁解咧？人哋真系经验累积，有嗰种美感，点样运用颜色系啦？点样去布局去做一啲净系讲 logo 已经好大学问啦。 我哋呢啲就临阵磨枪啊。 系啊 系啊，不过你都好叻仔噶，我应该做唔到啊。 系啊，所以冇啊呢个 weekend 有时间咯，个人就系尝试整理一下咯，将自己个 to do list 上面要做嘅嘢开始逐样做，同埋真系你时间多，你先有闲情日志，就去无端端咩帮自己整个 logo 咧，平时真系睬你都傻。 树荫外景营造困惑。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学通，由日记收纳这一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嘈杂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仍同场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 不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照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字才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尖。 听我有黄颂曼嘅拍台作品，叫做《致未来的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四宗本地和三宗输入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少于20宗。新增的四宗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包括在铜锣湾宠物店工作的23岁女子，当局已经在宠物店拿走环境样本化验。而理工大学的全基因分析，女患者感染 Delta 病毒，暂时未找到与她相关的个案。其余三宗本地个案是之前确诊19岁男子的家人，三人分别是在北角苏浙工学就读的17岁中五学生，在轩尼诗道官立小学铜锣湾就读11岁小五女生，以及46岁女佣。另外，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相继出现确诊个案，当局在酒店拿到60多个环境样本，当中一些样本呈阳性，包括有确诊者居住的413号房外空气清新机样本。一名青年2019年10月在观塘港铁站外以戒刀割伤警员颈部，被起诉企图谋杀和交替的蓄意伤人罪。被告早前承认蓄意伤人罪，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7年9个月。2021岁的被告承认2019年10月13日在观塘港铁站近 A1 出口行人天桥，意图令一名军装警员的身体受严重伤害，非法及恶意地伤害警员。他原本面对的企图谋杀罪就获准在法庭全挡。珠海在今轮疫情截至今日凌晨零时，累计有12人确诊新冠病毒，同埋一宗无症状感染者个案。根据当局的流行病学调查溯源结果，不排除今轮疫情由暴露于污染的入境物品导致。珠海市疫情防控部门话，目前所有病例都在同一传播链上，基因测序和外省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100%同源。早期发病的个案从事某企业客服工作，经常接触境外入境物品。珠海和香港两地政府因应疫情防控协商后决定，明天起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港珠线双向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台湾新增6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7宗是本土病例，创今年以来单日新高。疫情指挥中心话，新增的17宗本土个案，患者年龄由未满5岁至60多岁，其中14宗涉及在桃园市西堤餐厅用餐的顾客同埋西堤的员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话，相信西堤餐厅群组一定有未发现的个案，会持续扩大采样检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 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新界咧西贡嘅普通道近住万年街嗰度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都仲系好多车噶，去西贡方向嘅龙尾近住康湖居，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惠民路交界嘅。之前西贡普通道近住万年街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就需要啲时间去消散嘅。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嘅，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港岛咧黄竹坑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需要封闭。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要改道行驶，现时南朗山道的交通就比较繁忙的。还有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比较多车。安全车速告告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6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過流感針，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針，去飲茶，見到孫仔。 老友記，你都快啲打啦！ 晨光第一線， 每朝都有唔同環節。晨光大學 KOL 系列， 晨光財經第一線， 崔晨廚師話你知，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9:30梁榮忠。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港女创业家。 當時就下定決心好啦，要做運動，就係瑜伽啦，試下再進修喎。咁原來進修就係同 teacher training 有關啦。 佢係 CIBS 製作人、瑜伽導師 Jackie。 少數族裔中文課， 去到中學啦，我就翻返主流嘅學校啦，辛苦好多。不過老師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別嘅需要啊，有咩幫忙咁樣啦，係啊，都好好嘅其實。 佢係 CIBS 製作人、少數族裔 Rosen。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送你一份礼物，将由连诗雅声演幼稚园英文助教 Carol。 想知道呢位土生土长嘅尼泊尔裔香港人点样克服语言嘅挑战，成为助教？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00-5:00，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陪你逆风展翅。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今日阴阴天，湿湿立立咁，个人好唔聚财啊！ 斌臣何止唔聚财啊，直头个人有啲迷失添啊。 I don't want it, cause you don't want it, It's who I don't want it. And I just wanna be God. And you don't want it. Cause I don't want it. So you don't want it. And I just wanna be God. And I just wanna be God. And I'm getting so lost. I don't know how to be God. 呢首 J1M3 featuring 黄浩林的 Lost in the Woods， 创作呢首歌的时候，那个空间咧都系幻想住一个湿湿立立的迷雾森林。 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作凶猛族群。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冲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法，问候亦真得那么假。将你攻陷，抗拒被爱，宁愿先脱身。智慧，爱强爱远才率先刻意挑人，怕是路一刻趁接近，是害怕得过分，要以你。作为护荫，哪个敢抱紧？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冲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刺穿你所有心花，别暴露倦确的你吧。自细便锻炼你的一身警觉性，最怕被爱成为战靶。先分化他，交心你早已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青筋你先放松好吗，只再地讲一句真话。 呢首歌讲紧一种不安全感，而衍生到有一种好似刺猬咁嘅状态，会先伤害人先。听过安俊豪新派台作品叫做《刺猬》，当你自己不安全感越嚟越强，就会越嚟越将其他人拒诸门外。 不呼吸，多想丢失。的愿望，谁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催逼我，终于沾湿。汗毛 ，baby 衫 ，baby 衫，永不变的标志。Gummy，Gummy， 不想被称得意。K-pop，K-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癫不痴？几多 like 数先算应答？几多耻笑逼我屈身？几多生死使我哭泣？几多苦笑挤我抑郁？变一颗红毛，尽做大佬。心火动梦，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收，成名或寂寞尽力收，留言和辩论落力收，台前和幕后合力收，数到那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收，要命收。先报，再对抗烟吐露。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难逃？如何难逃？在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难逃？ 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用力操，怀疑和懦弱尽力操，灵魂和内藏落力操，童年和现在合力操，告诉那幻象幻灭尚在操，继续透，变瀑布，怎活到，才知根本我是徒。 就有姜涛的派台作品叫做镜中镜，其实有时候你拒诸人哋喺门外最大的敌人呢，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心魔令到你咁惊。 2022年 XT 的第一击呢，同另一位年轻男电子音乐制作人去合作。这位名字叫 Capitime, K-E-P-A-T-I-M-E。听过有他们合作的拍台作品叫做 Cloud Nine。是啊，咁紧迫的生活有时需要灵魂出窍一下。 想寂静，意识放松，感觉似乏力，就开听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外，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打醒，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照，会成了悲伤的歌谣，游荡一刻的奥妙。种画面如红流空涌炼覆在翻演，某处回根只有碰着面，山脊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 JNYB 就开启了这个 producer artist 的 project。这一选集将会 feature 不同的嘉宾，这一位就是林介谦，有这首《灵魂出窍》练习曲的。 但是北韩近期连番试射导弹，美国拜登政府首次出手制裁，疫苗外交会否收效，仲是未知之数。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因为日前的海底火山爆发，目前处于几乎同外界通讯中断的情况。有官员忧虑，稍后当救援物资陆续抵达汤加之后，会为本身冇失通讯中断的情况。有官员忧虑，稍后当救援物资陆续抵达汤加之后，会为本身冇新冠疫情的汤加带来风险。佢话明白，当外界见到火山爆发之后，十分希望支持灾区，但一些私人性质的救助或筹款活动可能引发疫情风险，呼吁民众耐心等待官方公布的救灾基金。佢强调，任何从空路送到汤加的救援物资运抵后都要先被隔离处理，很可能不会允许外国人员落机。

仲灰啊！ 系啊，惯未啊？槟城 Monday Blues 逢星期一改咗去六点钟啊！记得上星期咧有一日同波盛讲起呢一个东西岸嘅 hip hop 风格，我谂香港都一样系有属于自己唔同嘅一啲 hip hop 嘅风格嘅。 八十后冇八十日环游世界，做足八八八十八日探尽炎凉世态，个世界太快。见低踩八十后见怪不怪，啲老板叹惯食惯，如此老饭准时食饭，做到下昼三点三都仲未放我食晏，有工饭冇得谈，人工惯冇加得减，手脚一放慢，波少都发烂，呢啲咪六七十后嘅老板。Go go go go go, you said where can we go? Go go go go, I said nowhere to go. Go go go go, 我哋去边度？ Go go go go go, you said where can we go? Go go go go, I said nowhere to go. Go go go go, 我哋去边度？你话啲八十后只得怨气，怨我哋净系识得怨天怨地，我哋只系怨自己出世唔识睇时机。八十后去识女仔，自信随时变自卑。而家啲女仔识你，首先睇你用咩手机。问你有冇首期，跟住问你有冇揸手尾，乜都冇买埋嚟，份粮似粮尾似劏房俾人飞，焗气焗住匿喺屋企，独立咪系咁焗出嚟。Go go go go go, you said where can we go? Go go go go, I said nowhere to go. Go go go go, 我哋去边度？ Go go go go go, you said where can we go? Go go go go, I said nowhere to。后镜喺中间，转眼到中坑都做唔到中产。以前翻工喺中环，而家公司北上喺中山。以前大学毕业揾工唔使烦，而家一街大学生揾工要几难有几难，学历几难冇钱食，只想有工翻都几难。八十后冇得拣，仲有冇路俾我哋拣？你批评八十后系香港负担，咁我哋嘅出路边个去承担？ 我谂有一样嘢系香港嘅 hip hop 有一样承继得几好，就系、是、个题材啊！ 人来人往生长喺同一条村庄，令人神往。就算由天黑到天光，月光照地，同呢度最好嘅地方，佢哋自有生存方法、生活秘方， 非常地道。 搭细汗，周围咁荡，将啲床单放喺栏杆，周围咁浪，成栋楼都变做天堂，爱嚟捉迷藏，唯有看家嚟追赶，我哋要提防。成晚播住猪胆蒸营，好易应，又话饮开有感情。呢度每个家庭都系手停口停，所以呢个地方先至叫做 public housing， 最容易反映边个最好景。隔篱嗰部火箭炮上当年真系好型，楼上坏咗部 HiFi 嗰日几咁安宁，转头已经喺走廊度摆四方城，游魂咪兜多几个圈，自晒走匀附近几个屋村，由商场到校园，球场到公园，地球依旧公转，记忆依旧封存，游魂咪兜多几个圈。走埋附近几个屋村，由商场到校园，球场到公园，地球依旧公转，记忆依旧封存。佢帮你 你臭仔，你等佢焦急。我谂呢种行为已经逐渐消失。一家几口，由四五到六七，再多几家人嚟拜年都仲得，从来唔使敲门，邻居自出自入。一到七月鬼门，细路最惊嘅事物，佢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唔通仲要同你讲埋秘密？通地氹氹，究竟属于边位巨人？啲根根飞晒落街，又系边位女神？一到清晨，啲婶婶准备起身神运；一到凌晨，啲混混出嚟继续收人。老豆出完商量，再兜转商场，叹完一盅两件，托多包双羊。夏天寒翻张只先算系透凉，系跟队治好落球场。Come on， 游魂咪兜多几个圈，自晒走匀附近几个屋村，由商场到校园，球场到公园，地球依旧公主。走完附近几个屋村，由商场到校园，球场到公园，地球依旧公转，记忆依旧封存。呢铺当做社区中心，买衫买件松身，年年高几公分，胶袋当风筝。快餐店美而廉，学校零食太甜。暑假、圣诞、新年冇话管得太严，唔系帮衬鱼肉小贩，就帮衬士多。熟都照玩，请埋佢个二哥，西米糕、白糖糕，仲有煎堆，食完次次肚痛都仲唔知衰。认识嘅面孔，熟悉嘅面貌，中秋晚会当年不知几咁热闹，街市咁嘈吵，人人好似趁虚，都系淘宝翻去大人嘅禁区，系高座定低座，细井定大井，停电火烛嗌交都将你嗌醒，翻紧工厂定三行定细根大饼，最紧要都系有个屋顶。游魂咪兜多几个圈，自细走匀附近几个屋村，由商场到校园，球场到公园，地球依旧公转，记忆依旧封存。游魂咪兜多几个圈，自细走匀附近几个屋村，由商场到校园，球场到公园，地球依旧公转，记忆依旧封存。游魂咪兜多几个圈，自细走匀附近几个屋村。商场到校园，球场到公园，地球依旧公转，记忆依旧封存。我想喺度多谢善心流嘅朋友，为心流嘅朋友。 一连听我两首作品，有 Master Mike 嘅歌 ，Kwok Kin 嘅屋村 ，Hong Kong Estate of Mine。好多时候香港嘅一啲 hip hop 作品咧。都能够反映到不同的文化背景。 当风筝飞过尖线，对青春的预言通通都应验，背向你的童年讲句再见，现实总在你耳边碎碎念，快乐总在成长的身边流走，到了抉择的关口，前进定留守，在梦的通道游走，每日的耳光在面带放弃还手，翻开人生的章节，向左揭上一页，直到挥手作个道别，对住以前的我讲声抱歉。打开青春的书，记录自己曾经年轻过，成长的经过，情绪泛滥的夜，唱出一首孤独的歌。打开青春的书，记录自己曾经年轻过，成长的经过，情绪泛滥的夜，唱出一首孤独的歌。曾经走过的路，时间的目录写好的罪，成长是句号，几多走过的身影，同一个地方擦身而过，上几多人生的科范，重复的错，命运的交响曲继续的播，无止境的流浪，眼望前方一个属于自己的岸，青春的预言都应验，当风筝飞过尖线，时间的目录写好的罪，曾经走过的路，时间的目录写好的罪，成长是句号，

始要勤力啲，考好啲试。我听过唔止一次，全部人口供一致，话我知入得到大学，拎到咗沙纸，入间大公司攞到啲银纸，先可以叫做成功人士。系边个话我知要咁样做人先至算系有意义？一早晒开始拎一个标准，就系最高嘅指示。每个人都只系棋盘入面嘅一只棋子。到你死嗰日，边个可以百分百忠实表现自己？嗰日净系谂住八就八，终日搬弄是非。嗰日勤勤力力，营营役役，饰演好你自己呢一个角色，饰演到尾。问你点解咁落力？好似每个人都冇灵魂 ，repeat 又 repeat， 每一日都日复日，系为咗热啲又热啲，应付月头月尾嘅每一张 receipt 又 receipt。为咗所谓嘅康庄大道，我哋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咗十年二十年，人生要几多个十年？有几多个人有几多个梦想从来未曾实现？最后今天就算要离开呢个世界，几大就几大，呢24小时一定要活得痛痛快快。走到尽头你会点样走？系咪会以后去天国漫游？定系会逗留逐秒祈求生死册写错手，你时辰未够？走到尽头你会点样走？系咪会以后去天国漫游？定系会逗留逐秒祈求生死就写出手你时辰未够？如果你知生命只系得返24小时，你想你嘅故事重新开始，定你觉得系一件小事？冇所谓，反正冇得留低，等时间流逝，定系趁离开人世之前留低一番作为，諗住闩埋房门，揽住啲动漫对触电脑一晚，定系打开窗睇多一眼世界几咁灿烂？你仲系最关心边位天王天后结婚，定系你突然想睇真从来唔上心嘅父亲母亲？再辱骂嘅说话唔使再放喺心，想辱骂尽情去骂，唔使再怕手尾跟。你会揾你爱人卿卿我我听听风看海，定系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自己避开自己离开，唔使人哋为我默哀，定系要公开为你俾我嘅爱讲声唔该？搵朋友饮下酒欢送我就嚟走，定系唔能够搵到位真正朋友喺最后聚首？最后最后要死有几期，人生好比场戏，戏唔舍得你哋陪我走到嚟末期。末期床边好多亲朋，收到的慰问，带走好多遗憾，再生为了为生，来生系咪够？ OK OK， 我可以犯法，所有罪冇畏惧，但系冇办法抹走为我流嘅眼泪。眼泪好似一个 rapper 突然变假，剩低一堆说话同埋24个bar。走到尽头，你会点样走？系咪会以后去天国漫游？定系会逗留逐秒祈求生死就写在手，你时辰未够？走到尽头，你会点样走？系咪会以后去天国？ 有农夫比较早期少少嘅作品，24，讲述喺人生当中最后24小时，你会做啲咩呢？分神 Monday Blues 今日最后送俾呢首作品。转头6:30过后翻嚟有狮子山下好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我哋嘅獅子生日好音樂咧，有 Jenny 喺度嘅。Hello， 你好 ，Jenny。 啱啱我哋聽咗你獨唱版嘅《日出時讓街燈安睡》啦。其實呢一首歌咧就叫人啊，你要放鬆啊，適時要唞啊。但明明之前你係 Jenny 嚟噶嘛，叫人很堅強、很堅強、很堅強，要連唱四次嘅。咁但我想話呢一種調適喺 Jenny 身上係咪都有發生？你都做到應該堅強嘅時候就堅強，應該休息嘅時候就休息咧？ 學識緊咯， 學識緊， 係啊，我覺得呢樣嘢重要啊，因為尤其係我覺得好多都市人因為好多嘅壓力啊，生活嘅壓力啊，無論可能學業啊、工作啊，或者就算係為咗自己夢想啊，即係會好努力、好堅強去向自己嘅係去衝去拼搏，咁但係有時會唔記得咗要。讚美一下自己，同自己講，其實你做得唔錯啦，咁啊可以唞一唞，跟住再繼續加油。 今次公司好好安排一個好大嘅驚喜俾你，就係同歌神張學友有一個合唱，會唔會一路同自己講啊要放輕鬆放輕鬆？一聽到同啊學友合唱就啊唔得啦，又好緊張啦咁樣， 做唔到完全。 係啦係啦， 緊張㗎，其實真係會緊張㗎。咁我第一次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我係覺得冇可能，即係 unbelievable 嗰種感覺，即係點解會咁樣嘅？跟住下一秒就好緊張，好緊張，直到去要同佢錄音嘅前一晚係好緊張到瞓唔著嘅，有少少，係啊，係有少少咯。跟住又會好快又同自己講，唔可以，一定要瞓得好， 要好狀態， 要好狀態。跟住又 OK 瞓啦，跟住第二日先再算咯。咁我就一路都見到佢嘅時候一齊錄音，因為我哋係同步一齊錄。咁啊，就盡量去保持冷靜啦。係啊，一路都 hold 住嘅，hold 住 hold 到成件事完曬之後，跟住我先釋放自己，就同阿學友哥講，其實我係用盡我全身嘅力量去 hold 住自己嘅興奮同埋緊張，因為我要保持專業。 都有一樣嘢好開心，就係呢一首《日出時讓街燈安睡》咧，喺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入邊攞咗兩星期嘅冠軍歌， 係啦， 會唔會即係喺呢一個嘅競爭底下，雖然隻歌就大家都好舒服、好放鬆嘅，但係呢一啲嘅競爭上會唔會自己都有時俾少少嘅壓力自己咧？會 我其實冇乜嘢太大嘅壓力嘅，對於呢樣嘢，我都會好著緊啲樂迷嘅對我嘅評價，係有啲反應，因為始終我做音樂，我自己要覺得正之外，樂迷接收都要佢哋覺得舒服啊，佢哋中意啊，亦都希望會有多啲嘅機會去可以展現到俾大家睇啦。咁所以就我一路都會試唔同嘅曲風啊，唔同嘅題材嘅音樂啊。咁我都希望每一次我有一啲新嘅嘗試，大家都會支持咯。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是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无需之战，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才会被看见。来到现在的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是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的方法施展音乐抱负，甚至一直爆红，已经不再是无可能。每集《獅子山下好音乐》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在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音乐才华。今集登场的是陈长天，天出身演艺世家，自细就看着爸爸江华和妈妈麦洁文演戏唱歌，不过他没想过要跟随他们的步伐发展演艺事业，但是天的音乐天赋是藏不住的，还竟然因为一次失恋令他发掘到自己原来是很喜欢唱歌的。 就由莫莉和景雄探索一下这位音乐好新手在追梦路上的故事。 景豪在我们身边的叫阿天， 陈长天，阿天你好。 Hello, 你好，欢迎你来到《獅子山下好音乐好新手》这个环节。你除了一个好新手之外，妈咪都是一个唱歌非常了得的人，因为妈咪就是麦洁文。你会不会小小的时候就因为经常听家人的表演啊，跟着他们出去表演啊，而令到你自己小小已经觉得哎呀我都想唱歌，我都想表演啊，这样呢？ 细个想表演又冇，因为都唔知道自己到底系什么料子啊。咁啊，细个但系妈咪即系去表演嘅时候都会带我出去嘅。咁即系我见到佢喺台上面工作咧，我就觉得啊，点解呢个人做嘢好似去玩咁？即系对佢嗰份工作有个好奇咯，即系都会觉得啊，我咪有一日都可以咧。 但会唔会背负住啊？妈咪唱得好好，我又要唱得好呢一啲嘅声音咧？ 其实会噶，因为妈咪。 睇佢嘅觀眾係真係係有睇佢嘅觀眾咯，即係佢啲觀眾係未必係只係聽歌，係可能係我、哦、都聽啊麥傑文，即係、嗯、啊佢我對佢有一個預期，或者我覺得佢應該有呢一啲元素啊，咁我都會覺得啊，睇媽咪嘅觀眾會唔會覺得啊，媽咪個女都應該做到呢一啲嘢，即係會。 咁、嗯、你之後唱歌揀歌嘅方向會係點嘅？ 其實都係揀一啲。即感動到自己啊，或者自己中意聽嘅，其實都係咁。你一定要喜歡嗰樣嘢先會做得好噶嘛。 咁、嗯、你今日揀嘅呢一首歌係咪都係感動到你嘅歌曲咧？係有一種悲傷喎。 係啊，係啊。 點解揀呢首歌啊？ 其實係一個好直白嘅理由。 係。 因為王麗玲咧係一個好中意嘅歌手嚟。 哦。 所以呢一個都係你嘅榜樣嚟嘅，係咪？ 係。嗯 细路自称白炸乱舞，水波穿了呕吐，白抱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摔倒，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斩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想跑，无地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 休息室竟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风霜雨雪太劲，带不了去敷冰，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标炳，而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拼撑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再流要转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 No， 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欢迎阿 Mike 曾比特嚟到狮子山下好音乐，啱啱为我哋咧就唱出呢个奔跑吧 Do a Worship 嘅 Hello 你好，呢首歌咧同你个头一样啊，咁爆炸咁热血啊， 咁 你又系 啦， 有一个新嘅版本咁样啦，咁但系无论系新版本定系原装嘅版本，我觉得都同你一出道嘅时候，我不如啦，我不是丘比特啦，呢两首歌都好唔同，之前系做呢一个 爱情下把王啊， 你都记得呢一个名，到而家突然间摇身一变，点解有一个咁大嘅改变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中意听 rock 嘅，咁其实咧头嗰两首歌，我不如我不是丘比特啦，咁其实就系一啲可能比较 emotion 嘅一啲嘢啦，咁其实我觉得啊，唱咗两首慢歌咯，俾大家听完之后，我觉得不如是时候玩一些特别的东西啦，转一下个 style 咯。 因为都稳阵的，那两首知道你是唱歌更的 啦。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又喜欢听的时候，咁不如第三首就试一些比较会少啲人会听的，咁所以就揀了 Punk Rock 呢首歌的奔跑吧啦。咁所以就将我的摇滚的灵魂就带出来给大家看看。 Do It Version 呢就同One Promise 去合唱的。其实去做呢首 Do It Version 的时候同原版咁唔同呢，会唔会话都同 One Promise 去傾过啊，我哋应该怎樣去編俾大家有一個不同的感覺，甚至乎可能 Eric Sir 會不會在 vocal 上都俾咗啲咩建議你去處理呢？ 咁咧最初錄呢首歌嘅時候就真係處理咗好多喺 vocal 上面嘅嘢啦，咁即係原版嗰陣啦。咁其實尤其是好多喺副歌，大家聽到一啲好raw 嘅一啲聲啦。咁反而真係呢啲位置花咗好多時間去處理咯。咁後屘呢首歌錄完之後咧，當出街嘅時候咧，我同同事就一諗，其實呢啲我咁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 heavy 啲，比較強力啲嘅版本咧，咁我哋不如試下都整個超啲嘅，咁咧就覺得不如試下，如果咁超嘅話，不如揾個人同我一齊 jam 啦，會唔會啲咩感覺咧？同埋一路我自己都因為細個夾 band 啦，其實都好想再揾翻個夾 band 嘅感覺，咁就最後就決定不如揾埋 One Promise 一齊試下揾個特別啲嘅 version 啦，咁就誕生咗呢一個嘅 duet version 咯。 嚟緊會唔會話可以再試多啲嘢？因為知道你本身都好中意聽一啲 funk 啊或者 R&B 嘅作品，會唔會慢慢想將呢啲元素擺入自己未來嘅作品入邊啊？ 其實都想啊，因為我自己一來啦好中意啦，咁啲 funk 嘢，咁我覺得又比較特別，同埋咧都襯我，同埋我自己又覺得咧，因為其實我性格都比較 中意啲即係跳跳扎啊。咁所以咧反而想試下多啲唔同嘅摁嘅。咁跟住同家家一齊揈啦，咁可能分就一齊。摁啊，可能會想嘗試下多啲，可能 Reggae 都會想試下。咁呢一個都係我自己希望未來可以做到多啲，俾大家聽到唔同面向嘅阿妹。哎，原來好多唔同 style 阿妹都可以，你都唱到唱到好多唔同嘅嘢出嚟。 芝麻开门是阿拉伯故事入面的魔法咒语，在故事入面只要讲出芝麻开门这四隻字就可以打开宝藏之门了。现实中是不是每道门后都有宝藏是未知之数，不过每一道门都是一个希望，不打开你就不会知道门后的风光是怎样，有没有宝藏在这里。送给你 Jenny 芝麻开门。 好吧，将失意眼睛合上，祷告。生命混乱如迷宫吧，路线不知道。拉拉我跳开工作室的圈套，帮帮我接受恋爱传的信号。但愿有一幅清晰地图，耐看的风景有日找到。每道门最终开不开，有谁知道？继续去伸手敲一敲，我做得到。若避过烟雾，又袭来风暴，不怕跌倒，重新上。 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下周登场歌手包括 JW 黄浩儿、Chantel 姚卓菲。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魔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